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69集，闹市里那个相貌美艳的洗衣女跟了小韩也，人尽皆知。码头破屋中，韩听竹初次由他主导，女上男下，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。韩听竹知道阿音不是第一次，他不问，只知道美美事后躺在阿音腿上，两人皆是赤身，阿音满目眷恋抚他的脸，他点一支大前门香烟抽到头，心安得很。白日里码头有眼红他得势的，当着面讲弄一个厨有多累有多爽，还要戳戳他。 哎，小韩烟你说呢？ 唐三告诉他，背后有人说阿音穿的旗袍面料虽然看着不起眼，但在上海可是只有秦记裁缝铺才卖，一批贵得吓人。洗衣女能赚多少钱他们都说是脏钱。他拍拍唐三肩膀，搂住他脖子。 三子，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？ 什么？ 秦记什么？我今后给他装满柜子，一季一换。 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性格太野蛮，韩听竹即是最后一缕晚霞消失不见，码头大灯全部亮起，忘记那天是几月几号，只记得黄历上写宜杀生。韩听竹整顿码头，那几个平日里阴阳怪气同他作对的死的死残的残，只有一个人在韩听竹的刀要落下时指着一摞子祸喊： 小韩爷，你女人！ 他刚要分神回头，迎面过来刀锋，堪堪躲开，眉尾划了个口子。唐三送包着纱布的韩听竹回家，见他留人吃饭，连忙道： 阿姐做饭实在难吃，哥你饶了我吧。 后来码头再没有嘴碎之人，敢说不中听的话的都被韩听竹杀完了。 别人不懂我无所谓，有个词叫云泥之别，阿音与我如云，我为你。我心向天空，可是拼尽全力也触及不到一片。愈亲近愈发现阿音时常出神，我平日里话不多，床上也爱沉默，可是心里有狗尾草在招摇。好想问阿音，你透过我的眼想要看到谁？ 他身子太凉，韩听竹知道码头风寒，破屋不暖，辛苦赚够买一间大房的钱，阿音却走了。他好似只是在他的世界停留了几年就消失不见，留他一个人在原地为身世成谜的女人郁结。世事易变，心意不变。民国26年11月20日，上海沦陷，同日韩老启程远赴香港，上海一英市宜家当托付韩听竹，约定到港后联系。巨轮之上韩老被杀，私底下也有人传是韩听竹所作，他不辩解，默默在公馆祠堂奉的关二爷旁立了韩老牌位，逢年过节诚心拜祭。做人但求个无愧于心。他交了新朋友，皆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听戏不必再偷溜进戏院，有正中间的包厢位置常为他留着。汗衫不穿了，开始穿长袍马褂，头发也留起来打上发油，今后是韩先生，不是码头持刀的小韩也。第一年阿音没有回来，第二年阿音依旧没有回来，第三年阿音回来了。外界说他狐媚，当初同韩听竹在码头看不见未来就溜了，殊不知韩老最看重的就是他，也放心把身家托付，赶上倒霉死了，全成了韩听竹的了，但也承认他镇得住红舍，线下大屋住着，钞票数着，女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，好钱的阿音又回来了。唐三却一直敬重这个阿姐，韩听竹还不是韩先生的时候，是那个女人在破屋每天为他洗衣做饭，休憩日还见得到他拿一柄剃刀给他剃头刮胡子， 唐三甚至认为阿音之所以走，甚至是韩听竹做的不好。 我同唐三说，我没有做错，你阿姐也没有做错，我同她只不过是相遇太不凑巧，我来晚了，她伤久了，她站在公馆里实在是相宜，同我过那么多年的苦日子才是委屈。我问他去哪儿了，他说北平。我又问为何回来，他说想你，怕真搂在怀里，我便什么都不计较了。志南和汉生离开上海前的那半年，也是阿英刚回来的半年，是我初次以为同他在变好。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相恶多年，每一秒我都是悔的。我做东叫他们一起，志南还带着小女朋友在黄金厅遇唐春。那日上海初雪，回到家里，我促他主动把家里的一个厨子送给了志南，实则心里清楚他喜欢他那个小女朋友是个北平人。把他按在楼上扶手旁，他哭着同我说，韩听竹，下雪了。 曾经在码头，阿音初到上海，年年冬天等一场雪，他陪他等，陪到他不辞而别。那时有些失控，他有些急，是走不进阿音的那般急。他想， 是下雪了，人间至纯的雪，可脚踩在地上，每一步都是脏的，我同阿音何时变成这样了。 次月，韩听竹与梁锦征约会，唐三告知阿音，阿音置之不理。清明，一众好友去城郊新建成的俱乐部，阿音和周之南的小女朋友赛马，英姿飒爽，眉目飞扬，好不快活。月末，左琳囊顾上首演，是友人在上海的最后一次相聚。他同世家出身的公子哥到底不同，最下层死人堆里爬出来，战争带来的伤痛终究要深深刻入骨髓，他有心救国。阿音劝过他，还是不愿走，好似韩老当初委托他留在上海，他答应了便要毕生践行。 第二次同梁锦征吃饭，是他主动邀约，一次未能得阿音重视，我便不自讨无趣了。他很是哀求，又许是我心底仍有一丝情感上的自卑在作祟，还是去了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